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85.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Dreams Mirror Life. Usually, this word mirror is used as a noun. When you look into the mirror, you'll find how old you are. 那当你呢，看着这个镜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年纪已经有多大了。Time flies. Every day you look into the mirror, you'll find that you're aging. 事实上，每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岁数在慢慢增加。那么这是意思就是什么呢？ You should learn to cherish your time. 所以这个 mirror 是当名词代表镜子，但照镜子叫 look into, 不能用 look at, 因为看镜子是看着镜子里面，所以不是看着镜子 at 这个东西，所以要用 into 哦，记住哦，不是 look at the mirror, 叫 look into the mirror. 但 mirror 呢也可以当动词用，等于 reflect 的意思，所以 dreamsReflect life, 反映出人生，你的生活情形是什么样。Reflect, 这边不要加 s, 因为 dreams 是复数。Dreams reflect life. 好，现在为大家先把这篇文章念一下。Have you ever dreamed your feet were stuck to the ground and you could not get off the railroad tracks in time?To get away from the train that was speeding towards you. For thousands of years, people have tried to figure out what these kinds of dreams mean.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like think they may have begun to understand. They think that these dreams mirror our real lives. If we understand our dreams, we might be able to improve our lives. For example,Being chased and yet unable to move often means that something in our lives seems hopeless. Nightmares that include falling mean we are insecur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When we dream of ourselves in helpless situations night after night, we can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improve some of the things in our real lives. After all,No one wants every dream to come true. Well said. 说得真好。W-E-L-L. 然后再加个 said, S-A-I-D. 说得好。现在我们就一起呢把这篇文章来做解释。Have you ever dreamed? 你有没有梦到过啊？梦到什么呢？好，通常用名词做宾语的话，后头要加 of。Have you ever dreamed about me? 有没有梦到我啊？或是 dream of 的用法。那么这个用 dream of 的通常是憧憬，希望未来能够怎么样。 I dream of becoming a scientist. 我憧憬，我梦想，希望将来能够当个科学家。那梦到某人叫 dream about somebody, 通常有一点点差别。不过通常也可以这样，彼此互换也无所谓。Have you ever dreamed? 这边后头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这个 dream 这边当及物动词，它不需要加 of, 因为后头是一个 that 引导的从句。怎么看出来呢？ Your feet 是主语，后头有 were stuck, stick 的被动语态。你有没有呢梦到过，就是你双脚呢 were stuck, 被卡入在什么地方呢？ To the ground, 卡入在陷入在呢地面上动弹不得。 And you cannot get off the railroad tracks in time. 你又没办法及时的干什么呢？脱离啊 ，get off the railroad tracks， 就是所谓铁轨。好，没办法及时脱离铁轨，以便干什么呢 ？To get away from the train， 以便能够呢逃离这个什么呢？火车 ，get away from。逃离火车，什么火车 ？That was speeding towards you， 就正快速朝向你这样走行驶的这个火车，有没有这样情形呢？在这个句子里头，要特别注意到这个 stuck。stuck 的原型是 stick。我们说你要坚持你的原则 ，you should stick to your principles。通常当不及物动词 stick to。you should stick。To your principles. Your principles 就是原则，做人的原则，一定要加 S, 啊，这个是要晓得的。但是呢，这个 stick 这个字的过去式、过去时以及过去分词都叫 stuck。Be stuck 除了用 to 以外，粘在什么上面？用 to, 粘在地上，动弹不得，卡在地上，地面上。可是呢，也可以用 in 的用法，比如说 I was stuck,and a traffic jam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陷入在车阵中，也就是交通阻塞。I was stuck in, 那个时候也可以用 I was caught in, C-A-U-G-H-T. I was caught in a traffic jam this morning. That's why I was late for work. Late, 或者用 for, 也可以用介词 to. I was late to work, 或是 I was late for work. 两个说法都可以。另外 get away from 就逃离的意思，那有一个用法非常的棒， you've been working too hard， 你实在太努力了，太用功了，或者是工作太多了， you need a very good vacation， 你需要一个好好度个假，度个假，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get away from it all， 要记住那个 it 是 it，这是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短语，叫做摆脱一切烦恼。You need to take a good rest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Get away from it all. 这是连音。Get away from it all. 这是练习。Get away from it all. 好，你将来念快就可以知道了。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For thousands of years, 几千年来，反正有 for 加一段时间的时候，后头通常都是完成时。果然后头 people have tried to figure out， 大家一直都想设法要 try to 就设法要企图要 figure out 想出要了解，也等于 understand 就是了解的意思，了解 what these kinds of dreams mean， 这些种种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like, 这边用了 A and B alike, 我已经说过就等于 both A and B, 你把 alike 去掉前面加 both, both B-O-T-H, both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科学家以及学者们双双接着们 think, 认为啊 that, 引导的从句作为 think 的宾语 that 省略掉，They may have begun to understand. 他们也许已经开始慢慢了解了。这边的 understand 当不及物动词，也可以当及物动词。这个 understand 就等于 understand what these kinds of dreams mean. 也许他们慢慢也许已经开始了解，所以这些梦到底是什么意思。They think that these dreams mirror our real lives. 他们认为这些梦反映出我们现实的生活。If we understand our dreams, 要是我们能了解我们的梦的话， we might be able to improve our lives. 我们也许就能够呢，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了。For example, 举个例来说吧， being chased and yet unable to move often means that something in our lives seems hopeless. 所以 它整个用动名词短语，那么作为呢，一直到那个 often means 这个 often 之前，整个是一个呢主语 ，being chased and yet being unable， and 后头那个 being 省略掉了，它只用一个 being 就够了。它说被追逐，而却又不能够动弹，你不能走动，不能跑，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often means， 那你会说 ，and 这边是一个并列连词，应该是连接两个主语嘛？因为它省略了一个 being， 所以呢，这里头只有一个 being， 只有一个动名词短语，所以如果是 being chased and being and yet being unable to move， 你可能后头就是说 often mean， 那个 s 就不要了。可是作者就很聪明，他把 and yet 后头 being 省略掉，就表示说这个呢短语只是一个概念。好，那么就是一个动名词短语，只有一个动名词，所以他后头用单数，他表示这两个现象同时发生产生。这表示说的 something in our lives seems hopeless， 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有某一件事情似乎是已经无望了，有件事情是无望的，所以你晚上就会做这样的梦。Nightmares， 一些噩梦当主语 ，that include falling， that 就等于 which， 包含呢跌倒，啊，就坠落，啊，一直跌，一直坠落这样子，没完没了的。那么这样的噩梦呢 ，mean 意味着什么呢 ？That。That 省略掉 ，We are insecur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我们感到不安全，没有安全感。Secure 就是代表安全，安全的。I feel secure when you sit by my side。当你坐在我旁边，我感到非常的安全。I feel insecure when you leave me。当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感到不安全。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就是我们对某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呢，通常你就会做噩梦。When we dream of ourselves， 你看 dream of 或是 dream about， 那这边是用 ourselves 做宾语。Dream 当及物动词的时候，要用 that 从句做宾语。I dream that she was kissing me last night。昨晚我梦到他正在吻我，那个时候用 that 从句作为 dream 的宾语了。这边 dream 一定要加个 of ourselves 或是 about ourselves in helpless situations night after night， night after night 就是每一晚夜夜我们都梦到我们自己处在无助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这样做梦的时候， we can use this information，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信息 to improve some of the things in our real lives， 来改善我们的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After all， 最后 No one wants every dream to come true， 毕竟呢，没有人希望所有的梦想都会成真。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现在我们就来看语法重点。第一个，介绍 alike 的用法。A, alike 做形容词表示相似的，常指感官动词 look 看起来， sound 听起来， feel 感觉起来， smell 闻起来， taste 尝起来。它的后头做主语补助语，像 the twin brothers look very much alike， 记住不能讲 very alike， 这个 like 要用 much 或者 very much 来修饰。好，这双胞胎兄弟看起来好像啊。This cake and that one taste alike. 这颗蛋糕跟那颗蛋糕尝起来是很像。为什么要 this cake and that one? 这个 cake 这边是一颗蛋糕可以数的， one cake, two cakes. 但一片蛋糕，一块蛋糕要用 a piece of cake. 谈了 a piece of cake, well, this is a very good idiom.一个很好的一个习语，就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很容易的一件事。Ah, come on, that's not so difficult as you say. 并不是你所讲的那么难嘛。Actually, it's a piece of cake. 那很简单。Don't worry about it. Don't worry about it. 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That's a piece of cake.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了，我们了解之后再来看。他说 The three alike cars are all belong to me. 这是根本不对的。Alike 不能放在这个名词前面，所以没有这个用法。你只能这样讲 These three similar cars, 这三个相似的车子 all belong to me. 你只用 similar, similar 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好，这个要特别记住的。好了，那么我们就要不然你可以讲 These three cars which look alike all belong to me. 我们接着看 B. Alike 也可以做副词，表示以及或者两者皆，可用于下面那种结构啊，叫 A and B alike, A 以及 B, 或是 A and B as well, 或是 both A and B 都可以用。I like music and literature alike.我喜欢音乐以及文学。这句话通常在什么时候听到？ When you are on a date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a girl. 当你跟女孩子第一次聊天的时候，那女孩子要问你 What are your hobbies? 你有什么嗜好？ Well, I enjoy music and literature alike. 我蛮喜欢音乐跟文学的。事实上呢，就你在吹牛，因为你根本是在每天都是打电动玩具，然后讲 music and literature, 吹牛的时候脸还不会红。You never blush. Blush, 就是脸红 ,B-L-U-S-H.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吹牛的这样的。那你又反问了 ,then, what are your hobbies? 那你的嗜好什么呢？那女孩子 ,well,I enjoy reading. 我喜欢看书 and writing 以及写作。大家都在吹牛。等到慢慢熟了之后，原来大家都喜欢看漫画书，然后打电动玩具。这都刚开始的时候，所谓 white lies, 白色的谎言，也就是无关痛痒的谎言。但久而久之，大家就露出真面目了。比如说以后越来越熟了，你在面前呢就剔牙啦，这样阿丘这些流鼻涕的时候呢，直接呢往地上这个就是把那个鼻涕啊就甩在地上。所以记住，那么这个是这人之常情，但是这些坏习惯最好呢能够呢去掉 ，get rid of those bad habits， and then cultivate some good ones。好，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那么第二，本课第一段倒数第三句即采用了 A and B alike 的句构。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like think they may have begun to understand. 也就等于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s well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begun to understand. 那个 that 省掉了。